来自于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紫星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我相信像这样的旋律出现，很多朋友也不盼望我在这里插入话语。是的，其实也是特别等待这一段熟悉的旋律过后再说话。永恒的魅力就在各位好朋友你们的耳边，我是王卓。那今天听到这样的曲目一出现，一定会知道今天我们的主角可能就是和德沃夏克有关。没错，那有那么一类作品呢，真的是在知名度上算不上是一线的世界名曲，却是值得一听。比如我们熟悉的拉威尔的名曲《博莱洛》，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会推荐你听他的圆舞曲。又比如大家都知道贝多芬标签式的《命运交响曲》，其实他的第四交响曲也很不错。还有就是德沃夏克，他的《自西纳路》最有名，但是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却是比较非主流的两首，第六交响曲还有第五交响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现在我们就先进入到他的第六交响曲的世界。 欢迎德文侠客的第九交响曲，可能关于故事或者是关于这首作品的介绍分析随处可见，但是他的第六交响曲真的是少之又少。在1880年的时候，德文侠客创作了这首作品的草稿，应该是在这一年的8月到9月写完了草稿，相当短的时间以内在10月15号完成，献给了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和爱乐团的指挥李希特，汉斯·李希特。但首演呢是在1881年的3月28号布拉格举行，李希特指挥的演奏呢也是1882年5月15号在伦敦进行的，1882年出版，是德文侠客出版的第一首交响曲，所以呢时至今日仍然是被列举为第一的。那现在我们来听到的呢其实也是非常传统的这样的奏鸣曲式写成。说德文侠客他的作品就是充满了如歌的旋律，而且真的是为他这些如歌的旋律深深陶醉。在这之外呢，我们还会体会到的是德文侠客他音乐语言的朴素自然，甚至对他所有作品都能够亲身领略一番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自然的美观。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第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这是在第六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波西米亚非常热情的舞曲的这样的节奏，三拍子的弗里安特。它的节奏呢是以切分音划分，跨两小节的大三拍。弗里安特舞曲在斯梅塔纳的被出卖的新嫁娘，还有威因贝尔格的施万达当中都出现过。德沃夏克也在他很多作品，像他的协谐曲还有斯拉夫舞曲同类作品当中也吸取了他的一些节奏的特点。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他第六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协谐曲乐章使用的就是弗里安特。 听这样的音乐，是不是仿佛置身于波西米亚的森林和草地，徜徉在安静的甜蜜的夏夜？在今天来聆听到的其实是德沃夏克并不是被人瞩目的第六还有第五交响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聆听他九部交响曲当中的第五部，其实真的是第八和第九是他的最为人熟悉的两部交响曲，但是呢我今天为大家所推荐这两部也是他交响乐当中的杰作，而且呢德沃夏克也正是凭借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部交响曲，从布拉格歌剧管弦乐团内一个不太出名的大提琴手成为了扬名全欧洲的作曲家。下面是段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回来继续聆听德沃夏克不为人知的作品。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湿度有所增大，体感比较闷热，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西部山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说起田园交响曲，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贝多芬他的那一首田园交响曲，可是德沃夏克的第五交响曲也是被称为田园交响曲的，这里有着这种牧歌般的风，还有那种幽静的感觉。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德沃夏克的两部交响曲都不是我们最熟悉的，不是他的第八也不是第九，而是他的第六还有第五。那在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已经来到了德沃夏克第五交响曲的世界，就是这一首德沃夏克的田园交响曲。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正在聆听的就是德沃夏克第五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董文夏克的九波交响曲跨越了将近30年的时间，最初的两部呢是在1865年写的，最后一部是在1893年完成。交响曲的序号还有作品的编号都引起了一些混乱。前四部交响曲最初是被从交响曲作品表当中排除，只有后五部有编号。尽管呢也不是按照如今的惯例，按照写作年代顺序为基础来编的。那在1865年那个时间呢，董文夏克其实当时他只是剧院乐队的一个提琴手，因为收入非常贫瘠，窦夏克当时只能和一群同事还有朋友同租一个房间。虽然他自己买不起，但是室友呢有一台钢琴。他的创作生涯其实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 F 大调第五交响曲呢，是窦夏克在1875年的时候创作的，本来作品号是作品24号，但是1880年的时候呢，作品60号是以第一交响曲来出版了。1885年的时候，作品70号以第二交响曲出版。将这首作品修改，在1888年出版的时候呢，就已经根据出版者的意见，作品编号为76号，就是这首第五交响曲了，也就是这首充满了田园风格的第五交响曲。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乐章，在这里稍稍有一点忧郁感，像舒伯特那种慢板乐章的歌唱性的前奏曲。 真的是思维着的声音，聆听历史长河中那些音乐大师们的经典之作。在这里我们其实听到的除了像这些能够到达耳朵里的乐音，其实感受的也是音乐家们他们当时的心灵。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德沃夏克我们并不熟悉的两首交响曲的段落，时间关系只能聆听到这里了。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求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言之相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